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第十九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十八位，韩红，朝圣之心。第十七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 第十六位，李晓东，爱歌。 曾经沉默的我愿意为你唱那首歌。 第十五位，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第十四位，张信哲，友情世间。 好多 第十三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人间。 第十二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十一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你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嘿、hey, 这里是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首先来看到的是 9% 创新者通过本节目首发。 Let's get it。 夜风冰下关我不住，暗美哈夏欧年的风雨人物。我不是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能被选择是 Break the lock， 快拿出武器。You better call the cop， 我带你 be free。 潮流淹没潮流， wrong and wrong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 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我们都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Shake your body. Hey, I've got a move. I'm missing me, let's be a rule breaker. Hey, 我瞬息万变。 不受控，cause we are rule breaker. 那瞬间我超越我都痛快。 加速度 break out, 无重力 shake down. Hey, 你创造未来。 California, 不可能停歇 oh, oh, 终点就是起点 Come on, get you 我渴望冒险 yeah.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won't ya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catch up Burning with the fi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全中国强力首播 9% 创新者偶像练习生之后呢，少年们借助高人气呢，各自都有 solo 单曲推出，而 9% 成团之后首张唱片的第一主打创新者终于近期闪亮登场，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9% 登录我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周音乐大事记啊，我为大家带来历年来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唱片。首先关注到七年前2011年11月2号周笔畅的个人第六张专辑《黑泽明》，名字上是借鉴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同时根据不同的音乐色彩打造了黑白双张的概念。我们来听 City Black 黑色碟当中的主打歌曲，由饶若龙、陈小霞联手为周笔畅打造的《对嘴》。 你的告解像韩剧一样催泪，感动的我怕怀疑社会，奋不顾身浪漫迂回，浓爱如同烈酒难免会宿醉。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迷，我闭上了眼，执迷不悔。心存侥幸，复燃似灰。遗憾的是，今生早晚要面对。 这首歌是2011年的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凭借《黑泽明》专辑，周笔畅也获得这一年中国榜的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一周音乐大事记，下面我们来到11月13号，来关注到的是2015年，黄小琥在这一天推出了专辑《原来爱情没什么》。在这张以传统情歌为主要曲风的专辑里，却给出了情感世界当中的残酷主题，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你的爱情虽败犹荣，虽死犹存。在这样的主题下，在 Tiger 黄小琥自己的情感观点当中，姚若龙和陈小霞为他打造了这首心酸的成熟。我们连续听到两首歌都是这对金牌搭档写的啊、哦。 连吵架都嫌累的那一刻，你发现自己的心老了，很多事是不会有答案的，正对错又有什么意义呢？连谎言都原谅的你怀疑自己的心死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复杂的，能有谁永远都讲真话呢？你接受了情人，总有借口，也接受了心。 与你放肆嬉闹，开场前就应该明了，谁该买票，谁扮丑角，早注定好。只要你不无聊，浓妆我就不会卸掉，努力讨好，逗你欢笑，多陪你一秒。我只是寂寞的解药，我也知道曲终人该散了，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只是你生命的配角，娱乐过你也骄傲，就算听你说是站在远处，只给你祝福。你有权利寻找你最适合谁的拥抱，既然爱过 曹格的丑角儿，收录在2010年11月13号的《曹植在我》专辑。这张专辑发表一年前，他跟侧田街头打架事件几乎毁掉了曹格的歌唱生涯。这张专辑也并没有挽回事业上的颓势，这也是他当时在种子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呢，参加了综艺节目，并且签约少城时代，才让自己的人气呢慢慢回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4年前，2014年11月15号，主理人蔡依林发表专辑，用了一个一般人不会用到的名字来作为专辑的名称，叫 Pay。这也是专辑的概念 Play 的谐音。在这个概念的打造之下， Jolene 呢在音乐上新的尝试和所表达的主题都更加的广泛。他也邀请到了安室奈美惠合唱了这首歌曲，叫做 I'm Not Yours。 那今年超级的日本的艺人安室奈美惠正式退休了啊。 I'm Not Yours。 This time you felt you just call me your girl， 你以为这是爱情起死回生的药，但这种调调，你耍的绝招其实很搞笑，听过了900次的更衣变成骚扰。 And you know what， 我亲爱的你大事不妙。 Mirror mirror all the world， I don't need 点 more。 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选自蔡依林的 Play Pay 专辑啊。2011年11月16号发表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呢，是张杰婚后的第一张专辑，除了有他自己填词的 Marry Me， 还有这首王力宏送给他的结婚礼物，入选中国榜年度金曲的第一夫人。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稍后见吧。 人，我的第一夫人。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5号，本周四晚7点半，英国指挥家戴恩·兰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伯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并携手青年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带来难得一听的德彪西竖琴协奏曲《宗教舞与氏族舞》。继续来关注《冰雪奇缘》经典动画名曲视听音乐会将于本月16号上演，一部部动画片，一首首原声音乐响起，会勾起小朋友们心底的回忆。将近20部动画片和动画电影的主题音乐将在北京音乐厅内奏响，小朋友们将和演奏家一起在熟悉的音乐中，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画片段中去度过一个奇幻夜晚。最后来关注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因因病于11月7号在故乡尼斯去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中曾为10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还为电视台和纪录片创作音乐。作为高产作曲家，他一生共创作过600多首音乐，是法国名副其实的国宝级配乐大师。电影《爱情故事》曾给弗朗西斯的职业生涯带来巨大成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2007年的11月16号，大嘴巴同名专辑发表，这支当时有着潮流指向的四人团体啊，正式出道，定位为流行嘻哈，有着华丽时尚的创新元素，让他们一开始就成为了新潮的一个代表。不过呢，如今他们也处于休团的状态，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发片了。回顾11年前刚刚出道的大嘴巴带来这首《结果嘞》。 我们在舞池发疯，唱完放冰桶点头。 结果嘞， 抓紧整个节奏，身体就全面解脱。 结果嘞， 注意焦点全集中，挥洒每一秒钟。 结果嘞 ，You fly just like I know。 大嘴 嘞，接过嘞，接过嘞，接过嘞。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新潮好玩的大嘴巴在11年前的一首歌曲，叫做结果雷。下面这张同样发表在11月16号这个日子，不过呢就显得很严肃了，这就是2002年汪峰的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专辑，以严肃的态度依托于摇滚与流行的格局，在他一贯的深沉风格当中也有一些轻巧的作品啊。我们来听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在雨中。 在雨中伤心头，时光飞逝，我掉进了回忆。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那个故事感人肺腑，还记得你流着眼泪在这场戏里。 飞向夜空，烟花中是你的笑容， 独行太久心会变坚硬，只有爱会让它松动，一粒山林上拥抱满怀的风， 冰封世界里万物苏醒，穿破天边金色飞未成去，来吧和我一起去飞行，让我们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灵魂本来就很轻盈，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这回声响彻在中是你的笑容，独行太久心会变坚硬，只要爱会让它松动，一粒山林上拥抱满怀的风， 冰封世界里万物苏醒，穿过天边金色飞飞上去，来吧和我们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灵魂本来就很轻盈，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这回声响彻在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灵魂本来就很轻盈，握紧双手，昂首挺胸，睁开眼看光明，别去管雨鞋太沉，行囊太重，这回声响彻在山谷之中。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羽泉、邓超这几位兄弟一起演唱的邓超电影《分手大师》的主题曲《山谷里的回声》，收录在2014年11月18日羽泉的《敢爱》专辑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继续停留在11月18号，2011年蔡健雅推出了专辑《说到爱》。在那之前呢，她事业呢，渐入佳境，举办了大型的演唱会，担任了那英的专辑制作人。另外一方面，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也给了他非常大的打击，这也让他在悲喜交加的状态当中完成了这张专辑，也更加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爱的真谛啊！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说到爱》。 世界收起了笑容，似乎想提醒我些什么。电池喃喃自语着，为什么我却变得沉默？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事物消失的速度。说到爱，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爱，似懂非懂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嘟巴巴嘟巴巴嘟巴巴嘟嘟嘟嘟巴巴嘟巴巴嘟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嘟嘟嘟嘟巴巴太多遗憾，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紧握。说到爱的你需要我陪着你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Yeah 失去没关系。 中文流行歌坛有着独一无二的高冷气质的杨乃文啊，演唱的《恋人的絮语》收录在2016年11月18日发表的《离心力》专辑。时隔3年，杨乃文推出这张专辑，除了有葛大为、陈建奇等音乐伙伴加盟之外呢，也第一次与来自内地的火星电台合作。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也说到，在和火星电台接洽上之后，他们隔三差五的就会通过邮件发歌曲过来，那大有包揽创作的势头。最后呢，杨乃文在精挑细选之下选择了3首歌，其中就包括刚刚听到葛大为作词、黄少峰作曲的《恋人的絮语》。另外今天呢是张雨生去世21年的纪念日，1997年10月20日凌晨，张雨生为了赶去监督他监制的音乐剧，在路上发生了车祸，11月12日晚上11点48分去世，终年31岁。在这个季节，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来想念一下张雨生。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江湖，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从不羡慕，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 身体摆脱地心引力， 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全中国奖励首播 9% 创新者。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新歌二号信汉战汉城。新歌三号 FR 飞儿乐团范逸臣功夫狂潮。新歌四号苏立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新歌五号王铮亮任我。 此生有过为方挣脱。 新歌六号孙子涵左右。 双手不再去拥有他的温柔，双膝不再去跪求他为你留。 新歌七号安虎只羡鸳鸯不羡仙。新歌八号 Team Spark 火星团 Move。 新歌九号简弘毅彩色孤儿。 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抓紧这灵魂。 新歌十号冰块先生野菊茶。 温柔出手举杯在入口，温暖茶味抵达十字路口。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最近呢，这个故宫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文创产品周边产品。我还这算广告吗？我还常常去这个他们的某猫专卖店里面去买东西，买了好多，尤其出国去送人特别理想。 日前呢，有一档名为上新了故宫的节目即将播出，邀请到了现在当红流量的邓伦跟周一围呢担任客服并担任故宫的文化创意新产品开发员，两个人还一同演唱了节目的同名主题曲上新了故宫。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有趣哈。真的，故宫的文创产品好漂亮哈，而且呢，定价也不贵。签的这个双十，就好像双十一的节目啊。我们听到邓伦跟周一围的《上新了故宫》。马上将听到新歌二号信的一首 OST， 叫《汉战汉城》。 不见于沉默。怎么见青天陌生土地混沌机缘，多少危险情节，不见人心暗自无言，怎么见真相出现，深陷在黑暗中上演，生死一瞬间。 这种霸气啊，是信最擅长的。他为悬疑剧《汉城》演唱的主题曲《汉战汉城》，本周的新歌二号。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歌榜 FIR 的离合，曾经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不过呢旧人哭还是新人笑啊，曾经的三个人呢已经是过去式， 2.0 时代的 FIR 已经扬帆起航了啊。我们来听一下全新出发的 FIR 与范逸臣为电影《功夫联盟》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叫《功夫狂潮》，这是新主唱 Lydia 韩瑞加入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啊。可以听得出来，配合电影当中的主题，说唱、京剧、摇滚都有元素在里面，呈现了功夫的精气神。 谁能是我的对手？习武技人不是武人，那也只不过是欠揍。有啥看头？无影脚飞越那平行宇宙，或加拳轰轰轰，真是轰掉掉掉。当永春成为广场大妈，人的精神运动，我要做一首。Oh no！ 战斗让张飞打飞，头红了眼无差别全加入，这就是我的战斗。 继续 这是歌坛的新人苏立生首张 EP 认苏啊，就是他姓苏的苏，认苏当中的情歌主打歌曲叫做爱后忧郁症啊。大家又都叫他胡子哥，因为他有着络腮胡啊。苏立生的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做了北漂，从一名酒吧驻唱歌手做起，2016年呢参加了中国的新歌声，加入到那英的战队，最后得到了全国的第8名，从而进入到职业的歌坛呢。这个外表是非常的粗犷的，可是他声音里面还有很多细腻的地方啊，而且这个颗粒感的声音呢，让人觉得很喜欢。这首新歌也是本周中国网 Top 40的新歌4号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啊，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带来本周10首的推荐新歌。新歌5号是来自王铮亮的最新的一首 OST。先说一下这个星期他为热播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演唱的插曲《你从未忘记》呢，是新歌入榜排在 Top 40的第12位啊。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他为电视剧《江夜》演唱的人物主题曲《任我》哈，《任我》展现了龙庆皇子的人生写照，并且以桃花为喻，形容了龙庆皇子俊美的面庞。 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征服过着我，缠绕扭成绳索，有魂魄喂养欲望生活。有一个我，再别有谁成过败过，何以而为桃花开狂奔，烟蹉跎，流落长剑的残破。此生有过，未方挣脱，就任我此生无悔自我，就任我为我而生，以黑暗为证，是人是魔，不为谁如何论说与我。此生起落为战而活，就忍着恐惧要成心魔，没有谁占据我的心，不为谁而诺，再决定

歌七号安虎，只羡鸳鸯不羡仙。 如果上天给的姻缘注定和你遇见。 新歌八号 Team Spark 火星团 Move。新歌九号简弘亦，彩色孤儿。 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抓紧这灵魂。 新歌十号冰块先生野菊茶。 温柔出手举杯在入口，温暖茶味抵达十字路口。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新歌六号呢是非常高产的孙子涵全新的单曲，他本人作词作曲担任制作人，今年他出道第七年，也出了八张的专辑了。我们来听孙子涵的最新单曲《左右》。 摊开伤口，人也结割，隔天就愈合。续一杯咖啡，立刻外向又快活。扮演最佳过客，被人看破，内心挫折，也不策划逃脱。干一杯就立刻就有什么说什么，我脆弱着没错。双手不再去拥有他的温柔，双膝不再去跪。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孙子涵的《左右》，新歌六号哈、啊。接下来听一下七号，这么多年来啊，大概二十来年，他的角色呢一直多变啊，从主持人到演员到歌手啊，也经商。这首歌呢跟他之前的一些歌不太一样，中国风的曲调、管弦乐的编配，还有京剧的念白，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安虎为自己出演的电影《只羡鸳鸯不羡仙》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新歌七号。 有毛琵琶半遮面，雨打芭蕉惹人怜，大明湖畔与君别，有几许下的诺言。年轮又一圈，秋去冬来春不远。 少爱恋化作动人诗篇，只羡鸳鸯不羡仙。又抱琵琶半遮面，一大把酒惹人怜，大明湖畔与君别，不知何时续前缘。四季流转一时间，相思年轮又一圈，秋去冬来春不远，一夜泪湿了枕边。 听到这是本周 Top 40新歌七号安虎的一首 OST， 叫只羡鸳鸯不羡仙。新歌八号是来自一支偶像团体，名字叫做 Team Spark。 Team Spark 是一支七个人的团体，这支男团的大部分的成员都有过做 dancers 的经验哈，这个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以唱跳为主，每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哈。Team Spark， 火星团 Move。 想当年坚守我的步伐，现在嘎嘎的想哭，先抱的后的都用卡片出书，认识这场旅途不会轻易间屈服，就算输也要输得很有态度。 阿耀吃鸡吃鸡阿耀， 蜡烛唱开定心丸，要玩就要玩到开花，那那天运气掉下来，我左手伸手现在要笑就算个痛快，摇摆就是对高大脑的地主家造。 做人心舞，别再自舞，你跟我舞，所有人一起开始跳舞。 每天全心打卡报告，暴力钞票却欲意变小，要我说这人生别太庸人自扰，不要计划算命就把自己引爆， 好就应该放空大脑，管别人怎么说，开心就好，高兴就扭呀，就受不住的把音量推到最高。 命运里长留有天有加速，努力人比你认输，别下是即使是活着都糊涂，运气这样马虎，不如就出来高舞，最快乐的时候人才最满足。 现在要笑就笑，可痛快摇摆就是对高大脑的地主家造。 年呢，他们曾经带着首张 EP 来做客节目，当时他们的唱片叫做 Lost Dance。2018年带来这首混合 Funk 跟 Big Band 的 Move。他们就是 Team Spark。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中国榜 Top 40 十首新歌推荐呢。这是近期出现在网综《深入人心》当中的简弘亦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彩色孤儿》，新歌九号。 原来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一个人在天台读着诗，俯瞰灰色的城市，星星般旋转固执，沉迷在用着沉默个体保持，还要再给我充斥多少故事，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故事，映衬出我苍白自知，提醒谁的伟大无知，有时候观望才是永恒的方式。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抓紧这灵魂，难道所谓一切是把意义追寻，那梦想是终于能放任。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对世界不问，人潮之声有彩色孤儿的完整，还要再给我充斥多少故事，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故事，映衬出我苍白自知，提醒谁的伟大无知，有时候观望才是永恒的方式。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抓紧这灵魂，难道所谓一切是把意义追寻，那梦想是终于能放任。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对世界不问，黑白人潮之声有彩色孤儿的完整，用尽我一生努力抓紧这灵魂，难道所谓一切是把意义追寻，那梦想是终于能放任。如果我要用尽我一生努力对世界不问，黑白人潮之声有彩色孤儿的完整。 我记得简弘亦呢在深入人心的节目里说，很多时候呢自己连替补歌手都当不上，通常被人唱红自己写的作品，自己拿来翻唱被人说是蹭热度啊。之前呢参加了太多的选秀比赛，包括生动亚洲、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等等，可惜一直呢都没有红起来。这次借深入人心，希望他迎来事业的转机。简弘亦《彩色孤儿》本周新歌九号，新歌十号。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介绍他的歌曲来打榜啊，他应该是来自上海，之前去纽约混过很多年啊。这位hip hop rapper， 他名字叫做冰块先生。 他说呢，陪伴与爱呢是最 keep real 的东西，是他的 hip hop 的精神。好，我们来听一下冰块先生带来的第一首中国榜的打榜单曲，叫《野菊茶》，是一首中西合璧的风格。当然，生活就好像一杯野菊茶，苦涩当中带着香味儿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冰块先生，长得很帅 ，Muscle Man 哦。 烫手的温度让思绪救赎，绿色油雾搭配水的厚度，一秒入口身体被构筑，缓缓地抵达你心灵的患处。它有种魔法叫做治疗万物，耐心地保持这是最佳战术。 Yeah， 可以调亮灯光暗度，懒散地放松随意四处散步啊，朝九晚五有点反扑，你看所有细节都在暗处，向前半步让热水开始漫注，试着删除烦恼开始灌输。妖娆的融化在你口中，下一秒就像落叶怀着秋风，茶叶的甘甜香味留手中，会有种幸福叫做言不由衷啊！不同思绪开始跳动，回忆的大树你还是无法撬动，无法熨烫的伤口就是闹钟，又何必去猜透，保持你笑容，温柔出手举杯在入口，温暖茶味抵达十字路口，慢慢游走把喉咙当成触手，一瞬间突然变成天使助手啊！它吸收平日烦恼，帮你去呵护每一个大小拐角，身材娇小不让你变得胆小，呼吸新鲜空气不让你绊倒。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想不到，忘不了，曾经你有多重要，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那些年让想念偶尔喧闹，不知道你可好。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缺了一角，一步走可惜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扰，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你也跟我一样会想起那美好，如果重来那个时刻，我会给变老，我